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22章，又见猫头鹰传书，第62集。 第二天中午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走出校医院时，发现城堡里空荡荡的。天气炎热，再加上考试结束，所有的人都到霍格莫德度假去了。但罗恩和赫敏都不想去，所以三人漫步到场地上，一边仍在说着前一天晚上的奇异经历，猜测小天狼星和巴克比克现在到了哪里。他们坐在湖边，看着巨乌贼懒洋洋地在水面摇动着触手，哈利的思绪游离开去。他望着对岸，就在昨晚，母鹿从那边向他奔来，一个影子落到他们身上，三人抬起头，看到了泪眼模糊的海格。他用那块桌布大的手帕擦着汗津津的面孔，朝他们笑着。 我知道不应该高兴，昨晚出了那样的事， 他说。 我是说布莱克又跑掉了，还有别的事情。可是你们猜怎么着？ 怎么了？ 他们假装好奇地问。 比克，他逃走了，他自由了，我庆祝了一晚上。 太棒了， 赫敏说，同时不满地瞪了罗恩一眼，因为他好像要笑出来了。 是啊，可能没有拴好。 海格快活地望着场地说， 今天早上我有点担心，怕他会在场地上碰到卢平教授，但卢平说他昨晚什么也没吃。 什么？ 哈利忙问。 哎呀，你没有听说吗？ 海格的笑容褪去了一些，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尽管周围并没有人。 斯内普早上对斯莱特林的全体学生说了，我以为现在人人都知道了。卢平教授是狼人，昨晚跑到了场地上。当然他现在正在收拾行李呢。 收拾行李？ 哈利吃惊地问。 为什么？ 走人呢，不是吗？ 海格似乎很奇怪哈利会这么问。 今天一大早他就辞职了，说不能再冒这种风险。 哈利站了起来。 我要去看他， 他对罗恩和赫敏说。 可是如果他已经辞职了， 我们似乎也无能为力。 我不管，我就是想见见他，我回来再来这里找你们。 卢平办公室的门开着，他已经把大部分东西都收拾好了。格林迪洛的空水箱立在他那只破旧的皮箱旁边，箱子敞着，里面快装满了。卢平趴在桌上看着什么，哈利敲门后他才抬起头来。 我看见你来了， 卢平微笑道，指了指他刚才看的那张羊皮纸，是火点地图。 我刚才看到海格了， 哈利说。 他说你辞职了，不会是真的吧？ 恐怕是真的， 卢平说，开始打开抽屉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 为什么？ 哈利问。 魔法部没有认为是你帮助了小天狼星吧？ 卢平走到门口，把哈利身后的门关上了。 没有，邓布利多教授让福奇相信我是去救你们的。 他叹口气说。 这让西弗勒斯忍无可忍，我想失去梅林爵士团勋章对他打击很大，所以今天早餐时他无意中透露了我是狼人。 你不是就因为这个要走吧？ 哈利说。卢平苦笑了一下。 明天这个时候猫头鹰就会送来家长的信， 他们不会愿意让一个狼人教自己孩子的。哈利，经过昨晚的事，我认为他们是对的。我很可能会咬伤你们。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了。 你是我们最好的黑魔法防御术教师， 哈利说。 别走。 卢平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，继续清理他的抽屉。哈利正绞尽脑汁考虑怎么劝他留下来时，卢平说， 今天早上听校长说，你昨晚救了好几条命，哈利。如果今年有什么事令我自豪的话，那就是你的长进。跟我讲讲你的守护神吧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哈利问，感觉有些慌乱。 还有什么能驱走摄魂怪呢？ 哈利跟卢平讲了当时的情形。他讲完后，卢平又微笑起来。 是啊，你爸爸总是每次都变成一头母鹿， 他说。 你猜对了，他的绰号尖头叉子就是这么来的。 卢平把最后几本书丢进箱子，关上桌子抽屉，转身看着哈利。 给，我昨晚从尖叫棚屋拿出来的。 他把隐形衣还给了哈利。 还有， 他犹豫了一下，把火点地图也递了过来。 我不再是你的老师了，所以把这个还给你也不会感到内疚。他在我这儿没有用，我猜你和罗恩·赫敏会用得着的。 哈利接过地图，咧嘴一笑。 你说过，月亮脸、虫尾巴、大脚板和尖头叉子可能想把我引出学校。你说他们会觉得这挺好玩的。 确实如此， 卢平说，一边弯腰关上皮箱。 我毫不怀疑地说，如果詹姆看到他儿子从没发现溜出城堡的秘密通道，他会感到非常失望的。 敲门声响起，哈利赶紧把火点地图和隐形衣塞进口袋。是邓布利多教授，看到哈利在这儿，他似乎并不惊讶。 你的马车停在门口，莱姆斯， 他说。 谢谢你，校长。 卢平拎起旧皮箱和那个格林迪洛空水箱。 好了，再见，哈利， 他微笑着说。 瞧你真的很愉快，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校长，不用送我到门口，我能行。 哈利感觉卢平想尽快离开。 那就再会了，莱姆斯， 邓布利多冷静地说。卢平把格林迪洛水箱稍稍移开一点，和邓布利多握了握手，接着他最后朝哈利点了一下头，笑了笑，迅速离开了办公室。哈利坐到了卢平的空椅子上，忧郁地看着地板。他听到关门声，抬起头来，邓布利多还在屋里。 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，哈利？ 他轻声问。 你应该为昨晚做的事情而自豪啊。 没什么区别， 哈利痛苦地说。 小矮星逃走了。 没什么区别， 邓布利多轻声说。 区别可大了，哈利。你帮助揭开了真相，并让一个无辜的人逃离了可怕的厄运。 可怕， 什么东西唤起了哈利的记忆？ 比以前更强大，更可怕。 特里劳尼教授的预言。 邓布利多教授，昨天占卜课考试的时候，特里劳尼教授变得非常奇怪。 是吗？ 邓布利多说。 你是说比往常还要奇怪？ 是的，他声音那么低沉，眼珠转来转去。他说伏地魔的仆人午夜之前要动身去和他会合，还说那仆人将帮助他卷土重来。 哈利抬头望着邓布利多， 然后特里劳尼教授又恢复了正常状态，不记得自己说过这些话。会不会是他做了一个真正的预言？ 邓布利多显得有点惊奇。 知道吗，哈利，我认为很有可能。 他若有所思地说。 谁想得到呢？这样他总共就做了两个真正的预言了。我该给他加薪。 可是， 哈利诧异地看着邓布利多，他的反应怎能如此平静？ 可是，我阻止了小天狼星和卢平教授杀死小矮星。如果伏地魔卷土重来，那就是我的过错了。 不， 邓布利多轻声说， 时间转换器没有让你学到一些东西吗，哈利？我们行为的因果关系总是如此复杂，如此多变，所以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。特里劳尼教授就是一个活的证明，愿上帝保佑他。你饶小矮星一命是非常高尚的行为。 可是如果他帮伏地魔卷土重来？ 小矮星的命是你给的，你给伏地魔送去了一个欠你情分的助手，当一个巫师救了另一个巫师的命，他们两人之间就产生了某种联系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伏地魔是不会喜欢他的仆人欠哈利波特的情分的。 我不想跟小矮星有什么联系， 哈利说， 他出卖了我的父母。 那是最深奥最不可捉摸的魔法联系，哈利。但相信我，有一天你会高兴你这次救了小矮星的命。 哈利无法想象会有那一天。邓布利多似乎洞悉了他的思想。 我很了解你父亲，在霍格沃茨和后来都很了解，哈利， 他温和地说。 他也会救小矮星的，我相信。 哈利抬头看着邓布利多，邓布利多不会笑他的，他可以告诉邓布利多， 昨天晚上我以为是我爸爸招来的守护神，我是说，当我看到湖对面的自己时，我以为是看到了他。 很容易犯的错误， 邓布利多轻声说。 我猜这个话你已经听厌了，但你确实特别像詹姆，除了眼睛，你的眼睛像你妈妈。 哈利摇摇头。 真傻，我还以为那是他。 他喃喃地说。 我是说，我明知道他已经死了。 你认为我们爱过的人会真正离开我们吗？你不认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晰地想起他们吗？你父亲活在你的心里，哈利，在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格外清晰地显现出来，否则你怎么会找来那样一个特别的守护神呢？昨晚尖头叉子再度驰骋。 哈利好一会儿才领会到了邓布利多在说什么。 昨天夜里小天狼星把他们成为阿尼马格斯的事全告诉了我， 邓布利多微笑着说。 真是了不起的成就，能一直瞒着我就不简单。然后我想起了你的守护神那不寻常的形状， 他曾在你们对拉文克劳的魁地奇比赛中朝马尔福冲去。哈利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你昨晚确实看到了你父亲。你发现他在你的心中。 邓布利多走出了办公室，留下哈利去清理自己纷乱的思绪。